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9月30日，啱啱翻到香港啦。TGS 之后超级繁忙。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其实有单嘢一开始讲得非常之唔开心嘅事嚟嘅。虽然我对佢唔系好熟悉，但系我系吓咗跳，因为好后生，就系、是。书店少女 Sayuri 就离世，28岁，早半年前就话佢声带发声出现咗问题，即系已经冇活动啦。咁突然间就喺27号咧，咁Sayuri 嘅丈夫咧就利用咗 Sayuri 个官方 X 个账户咧就出咗讣文，后钱办好晒噶啦，同埋佢冇讲低即系点样离世嘅原因系。 佢系9月20号离世嘅，虽然冇讲到好准确嘅原因，但系一般估计会系同佢之前突然间封麦 冇声 同一件事嚟嘅。咁有人估系可能系喉咙嗰边嘅 cancer 之类，咁你可能做手术嗰阵时候令到佢发声有问题，咁样所以要停咯。 更加唔系太好嘅断估啦，可能系嗰种事啦。因为本身阿 Sayuri 佢其实就属于佢几悲观嗰种人，即系对一个凭佢唱歌可以令喺新宿咧西口咧成千人聚入听佢唱歌嘅歌手嚟讲，你唱佢唱唔到歌，等于佢就同死咗冇分别噶啦。 嗯，都有可能嘅。咁佢嘅一生真系因为 传奇。 佢当日嗰阵时咧 ，Twitter 上面系马上系有个享年28岁。咁虽然我哋中文入边应该用得年啦，不过冇执着啦。即系佢系一年之内人生嘅最后一年啦。结婚封麦跟住过身，唔可以揣测佢哋中间有冇关系啦。但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烟花般嘅人生咯。 佢国中时期就已经辍学就出嚟唱歌啦，就攞住吉他喺新宿街头唱歌。真系佢系有其中一张相好经典嘅，就系、是、喺新宿西口咧嗰、那个空地嗰、那个广场嗰度咧，有成千人围住佢，听佢唱，听住攞吉他唱歌，非常震撼。咁佢红咗之后就唱我英啦，好似我英有唱嘅，跟住就系Nicolisu。Face Stay and Call 嘅歌佢又唱嘅，咁连我都即系我冇听佢歌，都听佢两首。咁仲有咩 Nicolisu 啦，搞到连阿小岛秀夫都出咗都有道歉嘅。佢嗰种唱功法其实系所以叫厌世风咯。之后就摇佢自己个艺名酸欠少女，嗰种好似断气咁样嘅声音咧，呢个年头嘅动画歌嚟讲其实几适合嘅。 嗯， 系好典型适合唱动画歌嘅声音嘅歌手咯。咁对真系好可惜，因为。有才华同埋，其实虽然话咁28岁就出咗10几年噶啦，由街又唱歌，唱下又唱到走红啦，跟住一路红到呢几年，就红即系未红到爆啦，就非常之红啦，好多人都识佢啊，连系有啲唔留意唔留意依歌手人，我都知道听过佢嘅名字，好厉害噶啦已经， 哇烟花般嘅人生咯， 系咯好遗憾啦，咁好啦，另一个有咩一个咧就系真系叫安享天年啦，就啱啱就系麦教授哈利波特嘅 Maggie Smith。咁就89岁啦，享年佢就冇嘢好讲噶啦，讲真要攞嘅奖攞晒，人生佢要咩嘢要咩晒，咁佢同阿万磁王嗰个演员系好多年老友嚟嘅，佢最阿麦教授最有名就系哈利波特啦，我识嘅就系、是，其实佢演好多戏嘅，咁就祝佢一路走好啦，好啦，跟住就系叫恭喜啦，其实比恭喜更加意外就系、是、迟日春菜就宣布就结婚，咁就结婚仪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春菜姐，原来你未原来你而家先结婚呀？ 你咁讲， 我哋原来结咗婚一段时间噶啦，即系我几个声优咧系佢已经结婚相嘅时候，我先发现到原来佢系未结，佢而家先结婚嘅。我系以为结婚好多年嗰种，因为佢唔系好嗰啲好唔系好曝光嗰种嘅声优嚟噶嘛。加上呢几年嚟，佢差唔多转咗做咩？做文学批评家，写小说，写散文。咁佢基本上脱离咗声优圈啦，我更加唔知道有冇结咗婚啦。跟住影结婚相先，先发现到原来而家先结婚噶。 因为佢其实系2020年结婚嘅， 即系可能系保险结婚相之处理啦，唔理佢啦。 应该就系嗰阵时疫情啊嘛，冇搞婚礼，咁啊而家叫做补翻嘅啫，就唔系而家先结婚。不过都系几年前啫。佢 虽然佢而家已经 佢就嚟五十欧噶啦。 唔系咁，我其实我阿春菜姐，其实我对我喺我嘅标准嚟讲，我当佢系文学家人嚟，因为佢系日本 sci-fi 作家协会嘅主席嚟嘅。 嗯，其实我最记得佢其实系咩音啦啦。 系啊，其实但熟稍微了解佢知嘅就系佢成屋企佢老豆迟泽雅彦，全家都系文学世家嚟嘅。咁佢而家都系写科幻小说作家嘅会长，咁就恭喜佢啦。好啦，另一单咧就系就跟进嘅。咁上个礼拜我讲声优加热王就个Twitter account俾人哋 hack 咗，咁咧 早两日佢就宣布话，因为佢受因为呢件事啊， 体调不良， 系啦，可能真系受刺激，可能受打击太大啦。 即系我哋都讲过多次啦，呢类演员啊、艺人啊之类讲体调不良有而休业嘅话咧，基本上系等于唔话你听到底咩事，就唔系话佢真系身体唔舒服之类，即系 咁唔知啦，因。咁但系咧，如果搞到要睇用体调不良休养嘅话咧，就我就怀疑，因为佢其实咧就根据星岛事务所诽谤咧讲就系，其实咧唔单止系勾拉嘅，仲好似话会用咗佢，好似有人用咗佢 account 周围去 send DM 俾人，咁我怀疑就真系，如果系咁嘅啦，就真可能俾偷咗 account 啦。 嗯， 咁就应该就唔会太耐嘅。 但系就算偷 account 都好啦，都唔系一个需要休业嘅理由嚟噶，即系不过可能系咁啱系两件事同时发生啫，未必真系有关 系 嘅。 系年轻，系我哋年轻少女嘅心灵纤细度，唔系我啲阿叔可以理解噶 嘛。如果佢真系因为咁，我真系有啲而玻璃咗少少咯。 我会担心，我会担心佢你咁嘅程度，你就顶唔顺嘅话，你好难喺个圈里面挨。 系 尤其本身系半个偶像。 嗯，好啦，咁啊，跟住呢啲动画消息，咁啊，先讲个预告咗好耐噶啦，咁啊，跟翻 Netflix 啦，咁啊 ，Disney Plus 正式就去禁止你啲共用嘅账号嘅情况，咁即系 Netflix 搞完之后，佢跟进啦，就冇咁俾人屌嘅。虽然我都系嗰句，佢入边有冇嘢睇先得个问题咯。 有嘢睇嘅，其实系甚至系几多嘢睇，只不过系叫做咩啊？佢原创嘅嘢唔掂，但如果讲睇嘅嘢，即系你搵嘅嘢睇，其实系几多嘅。 咁如果你系唔系同住嘅，即系因为佢睇 IP 啊嘛。如果你系有个唔同住嘅家庭成员嘅话，每一个收你28蚊，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贵。不过就佢系用呢个方法去增加翻嗰啲盈利啊，嗰啲嘢同 Netflix 嗰边一样嘅啫。咁啊，逆赔逆吹啦，咁自己睇啦。咁啊，都系嗰句，订完之后你自己入迪士尼嗰阵时小心啲咯。上次讲过啦。 咁我冇所谓，因为我基本上我个 account 系我同屋企人 share， 真系同屋企人嘅住，同一齐住嘅，咁就所以就唔关我事呢、這个嘢就。 嗯，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都系迪士尼嘅消息，咁啊先讲下唔系好确定嘅消息嚟噶，但系有传啦，就系、是、呢、這个都搞出呢个《星愿奇缘》嗰、那个嗰套 嗰套动画嗰个 俾人少到开花嗰套 ，J 花呢就俾人邓东唔系邓降职啦，唔系邓东降职啦， 邓东姑咪降，邓东姑系包括降职噶 ，OK， 系咯，咁咧做翻打翻做编剧，变 翻做编剧咯， 咁又由Jad Bus 咧就接入迪士尼动画嘅总监， 即系呢啲战犯系应该要踢佢走嘅，即系我觉得迪士尼之前就已经系有喐过啦，呢啲搞到成间嘢政治正确向嗰啲嘢都系有喐过，不过佢就好明显就系业绩唔好，咪要搵人开货咯，就唔系 最麻烦就咩？如果你话一般动画嘅话咧，濑咗嘢就已经都相对咁远。喂，大佬，你做咩几啲所谓叫咩几十周年嘅纪念动画？好似一百周年定唔知啦。总之 一百周年啊， 系一百系啦。喂，大佬，一百周年仲可以搞到咁嘅嘢，你唔掂嘅喎。因为我呢套嘢我有睇嘅，我谂下啦，即管睇系点个样，睇完之后，喂，唔掂、啊，即我平平权唔知道大套嘢闷、 啊， 我系闷咁就够啦。 即系佢正唔正确啊？平平权嗰啲嘢都 唔重要， 都其实都系次要嘅啫。重点系 冇套嘢冇睇。 讲到明百周年纪念作，肯定系重头戏中嘅重头戏嚟噶啦。你搞成咁嘅款，即系炒鸠咗你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净系特冬菇咪算你系咁咯， 就 系 咯。 嗯， 所以就唔理佢啦。呢、這个就 啲战犯嚟噶嘛。 好啦，跟住就一堆新翻嘅，今次少啲啊，冇上个礼拜咁夸张啊。 点解上个礼拜啲预播咧？一套作品本身唔系好特别，但系佢嘅动画化形式就点讲啊？终于嚟到咯，我只有用咁样去形容佢咯。套作品叫做《献上圣女最至诚的复仇》，咁啊应该系嗰种圣女系嘅作品嚟嘅。先讲系女性向嘅，咁圣女系嘅反王道嗰种反转嗰种啦吓，咁 哦，嗱，呢套嘢重点就系、是、死咗，突然间谂起某家 L 动画公司， 冇错，我就系讲紧呢样嘢 ，Queen Bee 系啦，开名牌，哇，我听就系所谓叫 Light Anime 就系咩，以漫画基础去框分格，然后用二 D 动画做咗喐出嚟，咁咧最后好似就成本压到十分之一， 即系Live 2D 嗰个 live 做嘅方法其实就系、是，其实喺 L 界咧就已经搞咗好耐噶啦， 用咗好多年啦。Queen Bee 咪系咯 ，Queen Bee 依间嘢， 唔知 Queen Bee 嘅仲有几档嘅， 但系仲有咩 Queen Bee？ 而都系俾我认为系咩咧？众新士认为唔睇白眼就嗰种嚟嘅，因为超级唔实用又唔好睇。 我个睇法系调翻转，即系可能 L 栋会比较会好少少，就系应该个情况会好啲。就系讲紧，如果系嗰集见到都唔开胃，虽然你系动画都已经唔多动，但系仲要系作画崩坏嘅，我真系宁愿你画靓少少，然后唔多识喐好过啦。反正大部分人都系听声嘅啫，有啲画喐下。有啲声听下咁样就算够数啦。但系呢个大前提系讲紧，因为 L 动画呢几年，大家都知道佢嘅作画质素真系即系衰鸠过同人动作画随时。即系喺呢个大前提之下，可能 Live 2D 系一个比较可以解嘅解决方法。即系毕竟你无论你系电绘又好咩都好啦，你真系画个动画出嚟咧，个成本系远高于你靠 Live 2D。Live 2D 系讲紧。一个人都可以 one man band， 你努力啲都可以搞掂个动画嘅，即系去到呢个程度嘅，个需求人手成本差好远。而调翻转，因为佢系一张已经画好嘅画，然后去喐佢啊嘛，理论上系咁嗰一张画可以好靓嘅。咁呢个样嘢喺 L 界就已经出咗好耐噶啦，接唔接晒呢回事？但系即系有啲残酷二选一嘅话咧，都可能系一个可以嘅选择。但是如果在一般向动画的情况下呢，就这个业界未穷到这样的地步啊。 是 日本向动画未至于要穷到这样的地步啊。虽然可能有些动画其实它本来就没有钱没有资格动画化的。但不是说这套啊，不一定啊，我先说因为 fans 没有踩我。就是说可能它本来是没有这样的budget的。但是因为用这个形式可以令它可以动画化。咁啊，睇你接唔接受到呢啲嘢啦。咁啊，调翻转讲，如果佢真系咁好嘅，咁往后都有机会嘅。因为我要提醒佢 ，Live 2D 有个前身叫做 First 动画。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十九几年前嗰阵时咧，喺仲未有杯面翻呢三粒字嗰阵时咧，就已经有啊，有啲叫做 First 动画嘅短篇动画已经出现噶，虽然唔系好多，即系嗰阵时就有啲，就系呢啲踩边。唔系好动画化到，但系又想去动画化到，最出名应该系奈亚子，即系邪神美少女啊。 头两期咁样啦。 最初咁，但系因为佢真系好有趣，咁结果都系升格咗做正式嘅动画。咁系其实系可能系会系某啲作品嘅特台阶嚟嘅。毕竟你要话呢一套作品无啦啦，你我要咁段千万段亿嘅 yen 啊嘅钱入去帮你动画化。哦、我好惊噶，咁如果有个中间嘅，咁又未必真系好唔得嘅，真系要睇点样睇，即系咁嘅形式啦。之前系冇嘅，虽然你我哋啲即系其实理论上 Face 动画做嘅嘢同而家个 Live 都系好相似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做过嘅话，其实都系咁样拆件喐嚟喐去。不过就而家嘅技术咧，对比当年好生硬咁，好似扯线公仔咁样喐嚟喐去，会好好多系咁解啊！即系 虽然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噶啦。 咁啊，所以作为一个如果你睇佢作为一个搭台阶，又未必真系好差嘅。咁啊。但是如果你见到你喜欢的作品只能用 Live 2D 去动画化呢、有时又真的有点可惜的，看你怎么看咯。 这套就不可惜的。很现实。 通常你走这个位置就是那些没什么信心才用这个方法的嘛。 那么便宜嘛。嗱好啦，跟住就是。 没想到它会有二期。 不是我预了。因为其实一喺早半年之前咧，突然间佢个电有翻网络电台节目咧，我已经有预感就系、 是，你用呢个形式啊，因为讲紧喂隔咗咁多年 嗱，因 为 咧嗱讲紧就系咩咧 ，Grand Blue 碧蓝之海啊，绝唔系手游，而系饮酒除衫， 唔系手游，亦都唔系音乐嗰、那个， 而 系饮酒嗰、那个， 饮酒除衫，饮酒除衫。 讲饮酒咧，可能冇咁清楚。你讲生命之水，大家会容易明记得啦。 着火嘅乌龙茶，生命之水。系 怼杯嘢俾佢，跟住个跟住个主角就攞翻嚟去挞佢啊嘛。嗰个名场面啊，真系 会着火乌龙茶好正常。 因为佢嘅形式其实要二期真系唔难嘅问题就系、是、你谂下佢第一期几耐之前啊？ 六年啦，但系因为其实我系一直都觉得就系、是。唔系宣布二期，因为大约喺大半年前，突然间佢个 Grand Blue 嗰个电台又开，由节目开翻，揾咗安齐之佳去做主持。咁我谂下，一个结束咗六年嘅嘢，突然间你会搞翻咁嘅嘢，我谂啊，一定系动画二期，唔系啊，冇可能，唔系我可能搞咁多花神嘅动画公司同埋出版社。结果一如所料，就宣布二期2025年。咁因为漫画方面以我而家嗰个判断嚟讲都差唔多大结局啦。咁如果佢而家播嘅话呢就分咗可能二期三期都好。同埋当时嘅拍嘅二期呢 都系一期咧系几受欢迎嘅，够癫啊嘛，高容信司。 就可能系会顺手做埋嗰几局啦，由制作组到制作人员基本上换晒，除咗高仲俊先，继续都系做翻导演嘅。 原作者井上坚义嘅感想就系、是：笨测都冇二期，点解有呢套有二期啊？咁我心谂冇办法嘅、啊，咁呢套嘢好睇，呢套嘢受欢迎笨测啊嘛。咁就睇啦，呢套嘢又系睇下呢套嘢，我有对高仲俊先有信心嘅，佢嘢够癫。好啦，跟住就系、是、又系几唔意外嘅。一套咧就系《狼与香新料》reboot 就二期，咁唔意外啦。讲真，你旧嗰套都有二期啦。 因为佢之前再动画化嗰阵时候就已经讲佢想啫，冇话一定嘅，想做到底嘅。因为嗰阵时完啦嘛，咁啊佢系想做完佢嘅。咁当然啦，即系当年 JoJo 都话咩噶啦嘛，都系话想做完。咁当然而家后面你见到佢继续出啦，但系呢个业界唔系你话想一想噶嘛。咁啊，睇佢个反应未算好差，咁所以佢都应该可以做到落去，同 JoJo 一样嘅啫。只要你个反应唔好太差，都尽力去做晒佢咁多期。咁啊，当然啦吓，呢、这个狼身嘅难度应该低少少嘅，要做咁多期。 至于兼唔意外嘅《芙莉莲》二期。佢冇啊，先意外啊！ 意外嘅地方系而家先宣布咯， 咪就系咯。呢套应该系咩？一期播完之后，佢喺第后一集宣布咗二期。如果拖而家先二期，我唔使咁接，唔使咁保守啊嘛。喺以漫画嗰个人气嚟讲，呢套嘢你一开始预拍二期啦，应该。 我谂原因应该系咧，佢一期出嗰阵时咧，系唔肯定会有二期。即系虽然佢播咗两季之后。即系我哋讲嘅贵唔系之奇啊，大家明噶啦，都应该知道呢套嘢系受欢迎噶啦。当初以呢套嘢作品嘅调性咧，系咪一定会变成大红，即系大家都识嘅程度嘅程度咧？咁未必嘅，真系未必嘅。即系虽然当年，即系你听翻当年我个 podcast 啊，我系推荐呢套嘢嘅，问题就系嗰阵时我都唔认为系会咁。大众受欢迎是讲紧咧，啲唔多睇动画，即系完全唔睇啊，当然系唔会理啦。啲唔多睇动画，一年可能睇得一两三套嗰啲啊嘅人咧，都走去睇呢套嘢，尤其是好多啲大人，即系嗰啲老人。 好简单嘅一个理由系咩？唯有话傻逼呢个年头，总之有咩啊？你动画唔，你套动画惊想快有人去炒热佢啊？搵又话傻逼啦，有佢唱歌。套动画即刻佢就嘅注目度起码升三倍。 我又唔觉得呢套嘢净系靠佢啊 ，Sobi 啊。 但系我觉得肯定系，因为佢能够咁快地打开名堂，一定系靠佢。 佢个调性嘅问题系就系一套公路片嚟啊嘛，即系其实日本动画界好缺呢类嘢，而但系调翻转，因为个观众年龄已经去到四廿几欧噶啦，已经系。即主力嗰啲啦，四十几已经去到四十几欧，已经系去嗰啲人生经历已经好几好多嘅。呢类作品系有咁嘅市场嘅，而呢样嘢亦都唔系轻小说改编泛滥嘅而家业界可以话要咁嘅题材就有咁嘅题材，唔系话你做呢类作品系好难做嘅，尤其是对日本 A C G 嚟讲，咁你可以话佢有 S P 嘅引信名，但系佢自己本身系今次先会发亮嘅，咁你又冇讲到佢真系靠佢咁样啦，咁即系如果唔系我当初动画化之前，我都唔知系要 S P 作噶。 唔系应该我咁讲咧，就系套嘢唔掂嘅话，就算有边个唱歌都唔掂，但系有佢帮手嘅话咧，大家会好快知道呢套嘢系好嘢。 OK 啦，咁 兜到啦，兜到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呢套啊，真系顶佢唔顺啦，大佬！ 屌你又系啊，你史莱姆好心心你啦。 其实好痛苦噶，你睇咗套咧，当年第一期出嗰阵时咧，见出到非常大家拍案叫绝嘅作品，一路睇佢烂落去，好捻痛苦呢、啊這个感觉。 咪所以我好佩服佢，所以就好佩服就系咩？可乐雪巴出三期，基本上都维持住吸引力，观众会期待第四期。而呢啲作品出第三期，大家就应该快啲完捻咗佢啦。 第二期已经系急速跌落啦。重点系因为作品调性嘅问题。如果你用可乐雪巴去比，或者话可乐雪巴系一种可以无限做落去嘅嘢，问题就系转身四龙王当年最为人称道，最少为我哋称道啊！听翻嗰阵时贵仲有嘅贵番都有总结过，就系佢系好结结实实咁喺我哋面前去获得嘅，即系唔同嗰啲龙傲天。虽然佢系龙，都可以叫系龙傲天作品，但系有因由咁样去提升、去变强喺我哋观众面前，而唔系嗰啲次次轻改嗰啲。总之出到嚟老子就是大爷，系喺嗰扎作品入边托立鸡群嘅嘛。咁问题就系、是、呢、这个提升呢件事系有极限噶嘛？你升到上天花板就冇得再升噶啦，最少系你描述唔到更加强啊！ 即係等於你嗰晚咩磁場動力9999999萬嗰啲咧，你冇得上噶啦嘛。問題就係佢到第二季已經上咗頂啦，咁佢咪變成冇事要揾事幹咯？咪同我哋之前講針啊嗰啲，為咗繼續連載而死拖活拉係一樣情況咯。最慘就係你本身作品係以成長而見稱嘅，咁你冇得再成長嘅話，套作品就真係成個體系就崩咗噶啦。鑽石就係出現咁嘅情況，但係畢竟佢始終係好兩當年係好受歡迎嘅，所以佢而家第四季揸劇場第二版都仲係有人買單嘅。 你唔好理，傻閪多，我形容 嘅傻閪嘅，睇開繼續睇啫。 咁唉，即係有啲即係有啲動畫我其實等好耐唔出第二期，即係阿仔上建議話齋，笨七都冇二期，點解會冇第二期啊？第一又莫名其妙地二三四五。 嗯， 好啦，跟住咧 呢、這个剧场版咧都几众望所归嘅，啱啱完咗嘅新番啦，呢个前辈系阿日亮，咁完 TV 啦，跟住就即刻就公布出剧场版，非常标准嘅套路。呢套作品本身就我之前 TV 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呢套系值得关注啊嘛，就系、是、有趣系好睇嘅，咁所以佢剧场版应该都系合适嘅，咁啊，仲要选择呢个25年嘅情人节2月14日，我谂紧就系喺嗰日去睇你首映，有咩感觉啊？到底 有咩感觉啫？ 不过算啦， 你有意见啊？玩黑武士啦。 不过唔紧要啦，你唔想嗰日睇，你都可以之后去睇嘅，佢嗰日首播啫，咁啦。 好啦。跟住 游戏消息，不过嗱 TGS 同 TGS 相关嘅，我哋另外有专题啊，所以我哋系意外一部分嘅。 唔理佢住，全部唔理佢。我讲一啲其他嘢先。首先就系 Pokemon Sleep 史诗式更新。 我系几奇怪就系，原来冇噶，就系咩啊？支援Smartwatch 嘅检测睡眠，因为你呢个手戏最大卖点就系咩啊？从你瞓觉嘅质量去养 Pokemon 啊嘛。咁而家基本上智能手表都系有睡眠检测嘅， 两样嘢啦。咁首先第一样咧就系我哋啱啱好啊 ，exactly 就系我呢个礼拜就剪紧旧文，就系剪紧讲呢单嘢。佢本身嘅检测方式就系骚扰你睡眠嘅方式，即系好骚扰你睡眠嘅。咁而家先支援咧有两种睇法啦，一种咧你可以话佢终于舍得啦，因为其实呢你有一个冇咁骚扰你嘅方法嘅，就係佢个 Pokemon Go Pass。我知旧文嗰时都有提到，你可以啱啱睇上个礼拜，你可以去睇返。有阴谋论可以话佢就係要 sell 呢嚿嘢。因为一个以睡眠质素为竞赛目标嘅嘢，佢就係骚扰你睡眠。咁佢要搵件你货金货一件可以冇咁骚扰你睡眠嘅嘢，同你 Pokemon Go 要货金呢嚿嘢一样原理嘅啫。咁啊，冇咁阴谋嘅方法就系佢当初冇谂到啲咁嘅嘢啦。咁啊，尽量为咗呢个硬件上冇咁高门槛啊，因为你有电话唔一定有穿戴式装置啊嘛。咁啊，咁而家又终于支援呢啲咁嘅嘢啦。咁啊，早啊应该有噶啦。可能佢都发现会买嘅人咧都买晒啦，又或者系发现佢真系好骚扰睡眠，玩家唔系好卖账。即系我唔知系边一种啊，总之佢终于肯更新呢一样嘢， 应该噶， 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佢个通讯协议啊之类嘅嘢咯，即系你要咁多种手带嗰啲，你要支援嗰啲嘢，可能都有啲麻烦噶。 其实好简单，其实系直接先支援咗 Apple Watch 咪得咯，因为 Apple Watch 嘅有几个嗰啲好有名，因为我自己有玩开嘅。 其实唔系，应该系其实系要支援 iOS 嘅健康功能，同埋Google Pay。我唔记得嗰个叫乜嘢啦，都系相对应嗰嚿嘢，由佢去连接其他穿戴装置，其实系难又唔系真系好难嘅。所以我会认为佢系应该系唔想做，而家终于不得不做。 有啲意外嘅，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啦，呢类 app 系我自己有玩开嘅。其实咧，支援 Apple Watch 嗰个测试功能咧，其实有啲 app 都拖咗好耐，好似有几个好老牌嘅 app 咧，即系仲系用紧咩听你鼻鼾声啊，去检测你。但系大佬啊，我唔想录音录个音啊嘛。咁佢甚至嗰个 app 啊，最近先支援用 Apple Watch。咁我谂下，可能系某 Apple API 唔可以放住此类啦。 唔系唔开放嘅，可能系难搞啦，麻烦啦，你知 Apple 噶啦。咁啊，唔紧要啦。 就是、有一单就其实是运动消息嚟嘅，咁就 我知唔知点形容啦？ 呢、这个礼拜呢、这个月都系啦，基本上 或者系呢一年，甚至呢几年都会系噶啦。咁、咧就又系大，又系大谷翔平，即系学学 即系佢暂时放弃，佢而家应该系，佢都依然系挂住佢系有投手嘅牌嘅。 但系佢而家系休养中嘅， 只系佢而家投手嘅休养期。阿大谷休养紧，阿翔平佢又打。 咁咧，今年咧佢 咁 就落 咁，因为佢专心走去打牌，结果就系佢。呢、这个史无前例嘅五十五十，而且仲要系未停噶。 系啦，五十个全垒打，五十个盗垒。因为一般嚟讲咧，全垒打同盗垒呢样嘢系基本上系好难同并存啊。你全垒打一打就已经咁样飞出去啦，咁使乜盗垒啫？而盗垒就咩？打长打，跟住你又要跑得快，基本上呢两样嘢系唔可能并存嘅嘢，而佢并存咗。 咁系咪同呢个野手同投手通常系唔可以并存咁解啫嘛？通常咯， 亦都因为咁、 你明白呢件怪物系向来都唔系讲同你讲道理噶嘛？ 咁系、我知咩叫怪物啫？咁咧就因为咁样，所以咧、就即刻急忙修改大谷嗰个数值，将个道垒由 D 变咗做 A。 因为佢其实首先只 game 其实系未出嘅，十月先出的。即系因为一般呢啲咁嘅体育游戏啊，佢个选手球系用紧往年上一年嘅选手嘅数值噶嘛。但系如果你十月先出嘅游戏，同我讲大谷最终系59度啊嘅成绩系道里斯嘅话，大家接唔接受先？即系你就算你理性上你知道佢系讲紧上一年嘅数值都好啦，其实佢制作嗰阵时咧应该已经要睇到个数先啦。不过就即系可能系避免游戏嘅平衡俾佢崩坏咗。基本上佢你谂喺个角色入咗去游戏入边几咁崩坏。当年啦，重醒嗰啲啦，当年重版嗰个新人王嗰个年代啊，和吊喇声嗰个数值根本就系外挂嚟啊！即系既然系讲到呢，顺便提埋啦，佢今季完咗啦，咁就好可惜过唔到两双孖五，佢系五四五九，五四全垒打，五九盗垒， 发神经，我除咗用发神经，除咗用啲真系用怪，除咗用怪物嚟形容，我谂到其他更好形容词。 因为 MLB 系从来冇试过五十五十噶，系一个人都冇，佢系第一个，而且佢仲要系唔系止步系啱啱好五十五十，系几咁恐怖一回事。尤其是盗垒，简直系疯狂盗垒，似紧佢呢几场系即疯，系真系疯狂盗垒，即系佢系真系60/60噶。不过调翻转就系全垒打就冇办法啦，佢因为佢今最后一个好似四个四 冇啊，疯狂劲远咯，四坏球劲远咯，系唔俾打全垒打，咁、你咪由佢盗垒咯。我宁愿俾盗垒好过俾打全垒打，系对方系咁。 最后一场我记得系长打，系几个长打，但系就系唔系全垒打，争啲想打唔到全垒打，不过就都好恐怖啊。总之就系佢呢个你可以睇到呢、这个佢嘅数值，即系改完之后咧，佢嘅捕手能力系即系冇啦，基本上佢唔打捕手噶嘛，即系呢种能力系黐紧筋噶。 硬黐筋就系我日本，我就而家我眯埋眼睛已经见到大陆长平个样啦，大佬去到，其实你知几多恐怖啦？经过东京站见大陆长平卖大陆票广告，经过老抽油大陆高长平广告，火车油大陆长平广告，哇佬啊就真癫噶啦，屌大佬！ 你明白啦？呢个咧，因为佢哋咧同呢个真岛浩一样嘅。一个叫大嘅全垒打手，一个叫谷嘅盗垒手，一个叫长嘅变化球手，一个叫平嘅高速球手。即系佢有几劲，我就唔使讲啦，因为我谂大家都已经听咗，俾人轰炸咗好多。总之 听得臭啦。总之系咩？我总之系 借机讲一讲啦，都叫做 有任何机会打开日本电视节目，你都系见到佢嘅，顶你个肺，烦到呕。系我完全理解咧，有日本人话唔好将人工人做国宝啦。我绝对相信，我明白嗰个阿叔嘅想法就系咩？大佬，我开新电视见到佢，冇啊啩？任何电视台都系，顶你个肺。 咪即系等于当年周星驰咁样咯，即系阿志话黄子华都话斋啦，打开电视又见到佢，行出街又见到佢，搭车又见到佢，即系度度都系周星驰，咁呢个一样啫。 黐线噶。就系，我觉得系一种咩精神折磨嚟噶。 总之，我相信所有用呢一年嘅 MLB 嘅数据嘅游戏，都会有一件开外挂嘅角色喺度噶啦，咁样啦。好啦， 咁就唔讲啦。 啲开心啲讲完啦，咁我开始讲啲 都开心嘅，都开心嘅，似是唔同方向开心嘅。我哋好嗱，首先就系刺客教条 ，Kiss my girl。 嗱，咁咧，本来你就话只 game 十月出嘅，点解突然间就话延期？ 因为猪般嘅因素，我哋取消直播，跟顺手就系延期。 咁咧，延期咧当然又包退钱啦，但系 日本唔包，即系日本冇话退钱嘅，其他国其他地方有退钱。 系公告冇写，不过应该都系包嘅，系咪有心拎走佢啦？ 我当时睇到依间消息者个反应就系、是。唔系凄惨到日本冇人订啊嘛！ 我相信其实系手民之误嚟嘅啫，不过就你唔买啲咁嘅地方就有啲点讲啊？ 凄惨到只 game 咩？冇人订，仲有冇season pass啦？一开始卖晒俾订晒所有俾你，同埋改时间系咩咧？2月14号，即系话你唔睇学车魏良嘅话咧，就可以玩试下教条啦。 哇，仲悲哀啊，大佬！情人节真系玩你黑武士真系。 咁咧，仲有咯。而仲有咩 game 咧？首先就系 Monhan Wilds， 咁就唔使讲啦，月尾就出啦。跟住仲有突然间杀多只就咩？人龙八外传，即系话两只 game 大 game 又系大 game 就撞到正。咁嗱，你中意杀龙啊，玩 Monhan 啦；你中意玩单人 game 啊，玩人龙咯。 所以好难，我啲人讲阴谋论就系系咪咧？嗰个时间同啲大作撞咗，撞完之后，哎呀，唔好意思，我哋同大作撞咗，所以啲销售真系唔系好好咯。 都唔系阴谋论，你马明咗啦，呢、這个摆明噶啦，又嗰个逃避虽可耻， 而且没用咯，大佬。 有用嘅，咁反应都系冇用噶啦。咁逃后啲个名好听啲啊嘛，你话有大作讲下 I 好啲啊嘛。不过唔理唔鸠理佢啦，反正有句今次 TES 乜我唯一见到就系咩啊 ？Sweet Baby 嘅合作伙伴 IGN 有佢嘅 T 恤卖。 据说系冇人喐噶嘛，即系 有一件咁大把咯，全个会场。不过呢个阵间 TES 先要先吐个槽。 哦，你见到啊？有冇人揼佢？ 冇、哦。咁 IGN 有个好细嘅档位啊嘛，缩埋喺角里面。阵间先讲，因为依系 TES 总之系嘅。好啦，跟住又讲下我你讲下 Ubi 啦， 系嘛？Ubi 咧，咁佢除咗呢单嘢之外咧，外忧内患，总之外边俾啲客屌，入边就俾啲员工屌，因为佢宣布就取消咗呢、这个都几年噶啦嘅 work from home， 佢当初疫情啊嘛， 早应该啦，不计 啊，咁啊，因为咁样佢啲员工就话要罢工啊剩，咁啊唔单止系 work from home 嘅，仲有待遇啊嗰啲要增咗，我谂紧，哇你呢个时候就搞啲咁嘅嘢，真系 都几唔臭米气。 调翻转讲就系嗰班友仔，如果你考虑翻系嗰班友仔嘅话咧，我又觉得好合理嘅，即系佢 嗰班咁样， 即系你同佢哋讲共度时间写一字佢。 嘥人气啦， 一定唔会同你哋，就是、因为我见到张相都几恐怖啊噶。当年嘅 Ubi 嘅合照同而家 Ubi 合照，当年嗰度咧系基本上咧，虽然系的确系白人男性为主，不过都好正常啫，大佬。你喺法国嘅游戏公司，白人男性为主，好合理嘅事，但系入边一样系有亚洲人，有非黑皮肤，唔肯定系咪非洲人啦，有男有女，系其实系好多元噶噃。当初啊，零几年嗰阵时，但系而家嘅合照就系、是、清一色都系嗰啲，大家明啦，基本上冇男人嘅。 唔想讲啦，因为再讲佢啊，我会俾人红标嘅。 即系因为之前我作出移民嗰阵时，有人话我听，法国系有个咁嘅条例嘅，我哋香港都有个有条平机会都讲噶啦，你系唔可以讲到明唔请男人或者唔请女人噶嘛，性别歧视女人嚟噶嘛，但系法国其实可以啊。但个前提就是如果你有职场入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的话，你就可以要求自请女性，用一种歧视去弥平另一种不平衡咯。我只能这样讲，我很难想象法国可以整啲这样在香港是会触发性别歧视条例的东西，不过不紧要，既然是这样的话，入面应该以男性为主的，但他们开发团队合照全部都女人来的，几乎找不到男人那么罪， 不是他责任死人晒。 是啊，咁你凭咩仲系请只请女人呢？我唔知道，定系佢话佢呢个平衡系只讲食个业界，定系乜嘢？我真系搞唔清楚。总之望到嗰阵开发出嚟，开发呢嚿嘢出嚟，我觉得好合理啫。即系 衰卵人咯。 咁然后佢哋会屌 work from home 喺呢个时间点去搞罢工，我觉得都会好合理啫。即系呢间公司接卵咗佢算啦。顺便一提，我唔知边度听唔少人有个传言，法国政府喺 Ubi 后面去撑腰，所以佢哋可以乱咁嚟都冇所谓，诸如此类啦。尤其是佢之前股价咩冧落嗰阵时啊，啲人系有人咁样讲。咁我又查咗少少，法国政府系有持有 Ubi 嘅，不过唔系大家想象中嗰只个人企业，唔系波兰蠢路嗰种。Ubi 嘅情况系法国系经过国有银行 去间接持有 Ubi 嘅股份，而且系低于 5% 唔需要披露嘅数目，因为超过 5% 你就要披露你嘅持股量噶啦。咁佢系有啊，而且呢嚿嘢咧，亦都唔系为咗操控 Ubi 或者支持佢定系点样啦，唔系为咗咁嘅，系因为当年威望迪要收购 Ubi 呢个故仔非常之精彩啊，其实不过就唔开支票啦。当年为咗对抗威望迪嘅收购，咁法国政府系经过嗰间国有银行去出手去干预，当年系有好几间系帮手去抵抗佢嘅第二收购噶。是嗰阵时买落嘅，即等于香港政府盈富基金咁嘅意思嘅啫，系就系当年出手去救嗰阵时收落嘅，一路都冇卖咗出去，系咁样间接持有不多于 5%， 所以 Ubi 同法国政府你有少少关系，但系绝对唔系从属关系咯，咁样。好啦，咁啊，我要提一提各位啦，往后都系啲咁嘅政治正确相关嘅嘢咧。好，首先 好啦，跟住就系 UBI 非常之 friendly 嘅 IGN， 大家都知道 IGN 同呢个黑悟空咧系非常之唔啱码嘅，无论佢系唔中意佢啊，勒索不成定系点啦，呢、這个应该大家都睇得出佢几个咩啦。 喂，咁大佬，人哋摆盘吉喺度，你老毛都唔封俾人哋，梗系人哋要搞鸠你噶啦。 啊，呢、這个系咪事实？我先讲嗰个系传闻，大家系咪事实唔肯定啊？系嘛，唔紧要啦。总之差唔多系时候啦嘛，咁啊搞呢个 Game of Year 嘅票选啦。咁佢今年佢个投票方法咧就比较特别少少，你当俾啲变化啦。年年都系就咁投，就系佢丢两只游戏俾你 PK 啊，用 PK 嘅形式，系用好多好多次嘅小型 PK， 唔系一个大型 PK 啊。丢俾个玩家两只 game， 咁你拣边个赢，然后用个胜率去决定呢、这个系统嘅设计。我一谂出嚟就系非常之多可以出蛊惑嘅地方，即系仲大镬过你淘汰赛，将个第二名嘅同第一名嘅就喺初赛就去打咗。 当年咧，好多年前咧，二叉你嚟玩嗰个咩最萌大赛咪咁样咯，对家票、NT 票要玩几多乜嘢都可以玩。 最初嗰阵时咧，黑悟空系第三名嘅，咁佢前边系有 Elden Ring 同 FF7 重制版啦。呢、这个排名都合理嘅 ，FF 7 Elden Ring 要赢佢真系非常之轻松嘅事。如果 Elden Ring 有份，因为毕竟佢系一个 DLC 嚟嘅啫嘛，咁总之佢计埋啦。 系 DLC 就窄细啲咯 ，DLC 就佢有 系唔系？讲紧系 DLC 计唔计埋落去？ 有咯，呢样嘢系麻烦啫嘛 ，DLC。 啊，咁总之佢入得嚟，咁就即系计咗啦。第三名其实好合理嘅事，但系佢系慢慢咁爬升上嗰第一名。咁唔算係好出奇啊！调翻转讲，因为呢个唔系讲紧最佳游戏，呢个系一个人气投票。我讲咗好多次啊，只要系观众参与嘅，只要系玩家大众参与嘅，就会变咗动员能力嘅游戏啊！你都可以话动员能力都系人气一种表现，但系佢绝对唔同呢个游戏嘅品质唔挂钩嘅。最极端嘅例子就听翻我哋讲《星云上》嗰个专题，咁呢个情况有少少类似。就是大家可能都真的用这个喜好，最少是不一定有优劣啦，去排的。但是有债人是一定不会理这件事的，中国玩家。 对咯。 咁中国玩家最擅长的就是人数展览。所以他由本来很恰如其分的第三名，因为他是很差，不是，绝对不是，绝对是一个优秀作品。所以只是低过 FF 和 Elden Ring 是一个合理的位置来的。但是因为中国玩家的介入，所以票选上了去。你可以话系由佢哋哦，成班中国人靠恃住人多，但系人哋系合法合理咁样去用你个机制噶嘛，正常投票啫嘛。 喂，你知唔知大佬防弹少年团点解喺纽约上标王榜进首名啫？成个韩国啲有用去投票 一样啫嘛， 个个都咁做啫嘛。 即系人气投票就系咁做噶啦，向来都咁样玩噶啦。 点解防弹少年团可以美国咁红一剂？我封所有韩国人全举国真系名副其实，举国之力嘣嘣嘣晒落去。 咁 佢想标咯， 咁但系问题就是有人坐唔住啦，即系可能佢原本谂住就系要有 Elden Ring 喺前边，点都唔可能上到去嘅，但系佢就真系上咗去。咁啊，跟住咧喺凌晨嘅五点，肉眼可见嘅速度，由本来90几%嘅胜率，嘘嘘声咁跌到落70%，即系中间你话冇人搞嘢啦，我真系唔系好信嘅，因为佢上升嗰阵时，虽然系有中国玩家嘅介入之下上升，我估计系啦，都好啦，都系缓慢咁上升嘅。但系佢系跌翻落去，系讲紧嘘嘘声咁跌落去。呢、这个绝对唔系话即系号召人哋投票嘅数嚟嘅，好明显中间有人做过手脚。系唔系 IGN 咧？ 你话除咗 I G， 我真系谂唔到有咩人可以做到咁嘅手脚咯。调翻转讲就系、是，有乜人可以做得到瑞德？先唔讲瑞德啦，吓咁啊，有极高嘅嫌疑咯。我只能讲咁啊，即系啲佢本来入边就黑箱作业噶啦，你唔使讲咁多啊，直接 control 第一名咪得咯，搞咁多做乜捻咧？即系投乜捻票啫？又要投又要输唔起。啲、这个 IGN 真系啊， 算吧 ，IGN 又算够数啦 ，IGN、 一刻都冇呢时间为呢个 Conquer 开度，新嘅挑战者就嚟啦，暗龙纪元、 炎龙世纪、沙将守护者，即系 The Dragon Age The Red Guy， 咁就 我都系嗰句，可唔可以唔好搞暗龙纪元啊？你玩个第二只得唔得啊？ 四入又咁啊，四入 P 啦，咁咧就 EA 嘅， 总之唔系讲只 game 本身，系讲只 game 个样，哇，即系 又有几丑得几丑。 你是砌不到任何似人样少少的样子出来的。当中中入面最惹人话题的就是它入面有配件啊 something like 的东西。它其中一样就是胸部移除手术剩下的疤痕。 要什么来的？我要这些做什么？你给这样的东西做什么？ 即是我想的就是是不是因为它不可以露第三点，如果不是呢应该都有切最最剩下的疤痕。咪就系啲性转嘢咯，我唔紧。喂，大佬，呢、這个剑与魔法世代系咪应该有啲咩性转药水啊、嗰啲魔法啊、神兵拉的嘅嘢咧？因为大佬，荷里玛儿都有变女仔嘅药啦，大佬，你同我讲佢要用手术去切咗佢啊？ 咁啊真系，我要依嘢做咩啊？我想知道佢，我想知道要依嘢做咩咧？ 系因为调翻转讲。嗱、啊，我 OK， 我就当你系顾虑某啲人嘅需求，我调翻转，假设我真系一个残，譬如我系男仔，我系一个残，我要变女仔咁样啦吓，啊依啲啊 B B 嘢而家要叫，大家知就知啦，唔知就算啦。咁佢喺游戏入边，佢会唔会设定佢系一个有胸部移除手术疤痕嘅人啊？黐线，我梗系直接 check 我哋系女仔啦，呢、这个唔想要自己原本性别嘅人，佢喺游戏入边一定系。找回他想要的性别的嘛，他怎会将现实的自己车回去呢？即是他就是不想要现实的身份嘛，即是这些调回转，就算你是 SJW,LGBT 加加加加加友善都好啦，你都根本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去想东西。他整这嚿嘢出来，我第一样想法就是，因为我有些真是残的，无论是吃紧药定没吃药的都有，他们得出来的答案都是的。我点解要整啲咁嘅嘢先，大佬？虽然佢系男变女啦，理论上系切咗 嘴啦。即系嗰个谁得咯？ 咪咯，即系唯一会用到佢咧，就系一个我唔系一个残嘅人，但系我想喺游戏入边扮残，有啲咁嘅人嘅咩？ 我唔明啊！即系你讲咁卵，我都系完全就系，我完全明，加啲咁嘅嘢把卵咩？屌你咪由佢咯，执捻咗佢啦！ 成件事系咁啊！一般玩家就系、是。我只是想靓女少少嘅啫，而且仲有大量嘅女性玩家，呢个听翻嚟嘅啫，唔系当然冇咁多女性玩家 friend 啦。话喂大佬，我连喺游戏入边列翻个似我本人嘅样都做唔到，系大量玩家咁样讲，女性玩家咁样讲，男性都仲好少少，所以最中就系嗰个谁得，我都唔讲你游戏如何那样啦。即系嗱， 完全唔明佢搞乜嘢。 佢有望成为 Conquer 之外另一个类型。另一个例子，因为呢 Conquer 我哋专题都有提过啦，佢唔系纯粹系正确问题，佢喺游戏开发上系非常之一团糟嘅。如果暗龙纪元可以保持到一定嘅水准嘅话，即系保持返上代嘅水准都已经够㗎啦。再出嚟我就可以一个社会实验，到底一只游戏有巨量嘅 HJW 元素或者 Work 元素，你点点讲都得啦。但系游戏其实本身 OK 嘅。玩家会唔会买账呢？会唔会引咎你呢？因为霍格华兹呢其实已经有类似嘅，但係佢嘅呢啲咁嘅元素呢係有存在，但係唔係极度明显，唔似呢套嘢咁恐怖。由当初 PV 已经係见到好撚恐怖，咁係可以喺个社会实验，到底咁嘅情况之下大家仲买唔买账呢？所以我认为是不买账的机会是比较多嘅，咁大家点 啊？应该讲就係、是、睇一班玩家有冇骨气啦。 因为其实虽然是 TGS 那边先讲啦，这个对马战鬼做个新机，新机 杨咩杨提战，我杨咩杨杨芒战机乜鬼啊？嗰只嘢就系咩？只 game 未，只 game 啱先发表咗就已经喺闹趴街，纯粹就咩？又乱鸠嘅屈嘢连上啫，简单就系。呢单嘢就我先入 P 再讲啦，呢单嘢 即系不失为一个社会实验嘅，虽然我觉得有代价有点高啊，大佬 唔紧要，钱多的事，即系我最终我喺Facebook 讲话就系咩啊？ 屌你老尾！你 I 人你睇人 UBI 人哋 Concord 多死平权，你同同 UBI 啊 EA 唔攞翻十亿百亿平权点似样噶？屌你输俾人啊嘛，大佬！你就算人间公司扮晒佢呢个平权，唔系啲咩叫平权？ 可以嚟可以嚟讲呢个大江没有输嘅版本添，即系 Concord 冇逃到，佢系正面面对咗世界，佢宁愿蚀四亿，都系向面对公众死都系死得轰轰烈烈嘅。我哋大哥冇输，系你走咗嘅黑武士，你先系输嘅。 系啦，平同话就系堂堂 A E A 点可以输俾佢嘅平权？屌你人去死，我八亿，跟住 Sony 有十二亿出啊！钱我冇咩，大你我大你十二亿出啊！不过要唔讲佢 ，Sony 点先？我先入批先再 up 佢。 衰嗱，跟住嗰只虽然都系衰嘅，但系终于唔系呢啲相关嘅嘢啦。不过呢个亦都系我哋有专题讲，当年有出嗰阵时有出咗专题去讲佢啊。呢个浩劫前夕 The day before 我真的不知道条友仔到底哪里来的胆，哪里来的勇气走回出来，我们再无知给多次机会，我们即是他还要，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我们跟死烂做人讲咯，我们要他走出来，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给一次机会我去无知，我们出来一只新 game， 他不是执回 day before， 他说我们又开一新 game， 我们又搞无知咁噶，即系咧，美国系有对名言嘅，俾人呃一次咧系你无耻，即系呃人嗰个无耻；俾人呃两次咧就系俾人呃嗰个无戆居啦。即系俾你呃一次都仲系话，哦，我俾个 PV 嗰啲好靓嘅画面啊，之如此类，俾你啲承诺啊嗰啲嘢呃咗，呢次仲上当嘅，真系你自己戆居咯。 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是，即系好似香港政府成日拍嗰啲咩，即系防诈骗广告话斋。咁大个傻老柒唔呃佢，对唔住自己啦！嗰只咁嘅心态，喂，大佬咁多傻閪，摆咗嚿钱出嚟，我唔摆个坛嚟呃你，傻啊！即系啲钱我唔呃，其他人都呃噶啦，不如我呃，咁心态啊嘛，我理解噶。兴哥话我哋冇本事呃啲咁嘅钱，咁人哋揾到我又觉得无后非啫，咁多傻閪， 即系等于咖啡兄弟仲可以整只磁能线出嚟，然后仲有人俾钱噶嘛？一样情况啫，即系 佢傻閪，真系，唉，算啦，唔讲佢啦。 啊， 好啦，跟住就系、是、其他单咧，其实系好典型一贯嘅 Elon Musk 阿马老爷嘅吹水料。咁马老爷本周两大件，一就系马老爷沟女，佢老母话我仔冇沟女，嗰、那个宴会结束之后，佢同我一齐翻咗屋企啦。咁呢单嘢，咁另一单嘢就系、是、阿马老爷又打开口牌话想改佢个 bot 嘅功能，就由而家个 bot 咧就系咩 ？bot 咗之后你睇唔到佢，佢睇唔到你。但咧，佢谂住阿马老爷改 bot 咧，可能就咩咧？你睇唔到佢，但佢睇到你，但佢唔可以同你有互动，冇互动，即系话你 bot 咗某人，阿某人咧一样可以睇到你嘅出嘅文，但系佢唔可以留言，唔可以转推。 呢、這个改动俾人屌喺度开花，即系 我嗱先唔好讲佢啊，好唔好啦？即系我明白佢讲嘅逻辑，因为所谓 bot 有咩存在，叫做咩自欺人识嘅，即系防君子唔防小人，即系好简单。你 bot 咗我，我真系要睇你嘅话，开个 account， 跟住咪睇你咯，一样睇到嘅咋，一样可以搞你嘅。 嗱，两嘢，第一呢个系事实，不过唔系事实之全部，因为咧系有办法完全唔俾某人睇我嘅，虽然个代价可能有点高，我锁推见博人系做得到嘅。 唔系你锁推或者你将成个 account 锁咗嘅话，咁就唔系名人啦。有因为我好多傻閪就系咩咧？我唔明白啫，点你点开你个 account？得嗰千零 follow 啦，点解你 bot 咗二万几个人噶？你将 bot 人当咗咩功能啊？ 这个日本咧就的确系用 bot 呢个功能咧系 用啦，难到黐线， 系几个门槛相当地低嘅。我听咗，因为佢 bot 咗你就好难知嘅，系有唔少人，又唔少日本人，只要见到唔系日文嘅人，佢对同佢有任何互动，佢就会 bot 你啦。这个是 Twitter 的都市传说来的，我相信是事实来的，有部分是有部分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见到就是什么，有些人拿一睇个 bot 二万几个，即是对我来讲 bot 就是什么，条友同我条友搞 交换吵翻了， 吵交咯，但是二万几个你得个千零人，你有咁多，你有咁多仇家条友。我觉得呢个真系纯粹勾啊，就咩？佢有瞄嘅功能，即系话见到嗰啲所谓叫做咩？呃流量嗰啲流量丧尸啊，呃流量丧尸佢又叫 bot 咩？波咪越波越多咯。但系喂，呃流量丧尸啲好简单，瞄咗佢 send 咪得咯。讲真要呃你流量，佢一日 bot 到你啫嘛。同埋就系嘥紧气，关你蚊事咩？呃你流量，即系去到一个程度就莫名其妙地狂 bot 二万几个，同埋就你 bot 咗咪开个新 bot 叫越波越多，变成咗咩？ 根本就滥用，啲有系滥用呢个功能。结果做咗咩？暂时未发生嘅，即系件事未出现嘅。总之就咩？阿 Elon Musk 打开口牌啫，但系未真，佢系唔会真咧，系未知嘅。 我系个人觉得佢系唔应该咁样做嘅。首先，我觉得咁样做啊。其次，如果佢真系想咁样做咧，唔该你编你班 I T 狗写好啲。唔是话改变而家封锁嘅嘢，因为原本嘅情况其实有时都会造成少少不便嘅。因为如果你真係想咁样做嘅，同当初拉嘅情况一样，虽然而家最终退咗系冇得选择啦，你俾人选择，我剥呢条口仔系点样剥法，一系就咁样写。虽然我觉得佢一定唔会咁样做，因为有少少要觉得佢咁样做嘅原因系为咗减轻佢税法负荷。即系为之前我哋唔记得边次讲嗰时都有提过啊，其实黑名单功能咧。呢类过滤嘅功能咧，其实会增加税法负荷。佢系咪想直接去减低呢？我有少少咁样怀疑嘅。虽然呢种乜唔系入主咗之后，封锁有意见噶啦，因为唔同人用封锁呢个功能，其实有唔同嘅原因。当然系包括唔想嗰啲spam 去喺佢面前出现啦。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可能有啲人唔明白啦吓。你封锁 spam 账号基本上冇用，因为嗰啲系免洗账号嚟嘅。真真正正有用嘅系揾出佢哋嗰扎 spam 嘅共通语言，然后标够咗佢文字正音。 个问题就系、一样就系佢用嗰啲阿拉伯文，你冇标阿拉伯文噶嘛？ 点解标？点解冇得？我直接标咗阿拉伯文，我根本就唔需要睇阿拉伯文。我瞄咗嗰扎阿拉伯文咪点得咯？你唔识阿拉伯文，你一样可以揾出佢样子长一样或一样嘅嘢，净系用嗰一个嘢，你将佢作为一个关键字。反正你根本正常就唔会有阿拉伯文嘅人喺你面前度个去讲噶嘛，你只要将嗰个字 copy and paste 去贴咗去你正音文字嗰嚿嘢，你咪可以搞掂咯。我正音文字除咗少数我真系唔想睇嘅题目，主要系某啲追星嘅内容啦之外，绝大部分都系嗰啲咩卖烟啊、卖流量啊嗰扎广告，我只要将佢哋只有佢哋会用嘅字眼掟咗去正音功能，我就睇佢唔到啦。虽然佢依然喺我下边大消耳边。而我唯二嘅，而目前系啊，唯二黑名单系我唔直情唔想佢喺我个 timeline 上边大小二变，即系而家嘅封锁功能主要系咁样做啦。因为另一种系静音，即系有啲人我系调翻转好似冇瞄到人，因为 我有瞄噶，因为好简单就系我有啲人咩，我唔中意睇到佢嘅发言，但系我又唔觉得需要 block 到佢。咁你咪有去睇我咯，接瞄咗。总之咩，你 follow 我，你要同我互动得 OK 得，但系我冇对你嘅发言冇兴趣，尤其是啲唔识嘅人，即系唔系系唔感兴趣嘅，因为好多嘢系唔感兴趣冇人。跟住我成日 follow 到俾我，喂大佬啊，我对啲嘢唔感兴趣，病俾我。 哦，你讲呢样我有瞄嘅，不过唔系人啦，有两只游戏嘅官方 account 我系瞄鸠咗嘅，因为第一我冇玩只 game， 第二我对只 game 冇兴趣。第三是我 follow 的人入面有 好多 逢那嚿嘢去的，不是抽奖的，先讲抽奖我仲可以同情地理解啦。不过虽然我都会唔该你另外搵个 account， 即系超监嗰啲咧，佢都最后都另外搵个 account 啦。即系佢逢系个官方出任何出问佢都 retreat， 我又冇玩只 game， 我又对只 game 冇兴趣，但系你就系咁 follow， 要么就 unfollow 你。我喺 unfollow 佢同呢个瞄咗嗰个官方 account 之间，我拣咗后者。 嗯、 即系如果唔瞄佢嘅话，我照 unfollow 佢啦。即系有啲人真系好， 唉，唔好讲啦。因为我知边只 game， 我就我系中意入咩？因为我有啲人系好中意 retweet 某啲人嘅发言，但系喂，我 follow 你，跟住你有 retweet 某啲人发言，但系我对呢个有冇兴趣嘅话，咁我瞄咗先咯。我冇人 block 你啊嘛，大佬。 嗱，所以我系认为现在嘅封锁功能系咪完美啦？一定唔系，但系其实唔一定要改佢啊嘛。你咪开个新嘅功能，你叫乜春都好啦。本来我哋已经有呢个封锁同静音两种选择，你咪再加一个中间嘅咯。即系我净系唔准我同佢互动嘅啫，但系我睇到佢，佢亦都睇到我。即系你睇咗仲可以睇嘅，但系就唔好干预我啦，唔该。都可以搞嘅咁嘅嘢噶嘛，禁止互动，有咩问题咧？或者调翻转，我可以不过可以互动，但系睇唔到，应该做唔到，应该系技术上唔可能嘅。不过算啦，总之就系你可以睇我，你可以 retweet 我，但系唔准你 QT 我，或者亦都唔准你 command 我，即系有好多种玩法噶嘛，你唔一定要用替代噶嘛。而家 Elon Musk 包括几次都系嘅争议，都系。你将原本有嘅嘢攞走，呢、这个其实喺 各种地方都是非常之罩忌的，大家用开用熟的东西你拿走它，即是 Windows 成日被人屌，就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成日改来改去咯。我控制台用得好地地，现在的控制台去了哪边，就是这样的问题而已。我用得好地地的东西你不要搞我，你新增一旧东西用不用是另一回事，如果它好用我自然会用，不好用我就不理它咯，那对我没影响的嘛。问题是它就喜欢搞现在已经有的东西，这样就真的容易得罪人，你咪整个新的功能咯。即是譬如我开个新功能叫拒绝互动，哪个就加个拒绝互动功能，咁就係佢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对方嘅嘢，甚至话单方面佢可以睇到我嘅嘢，但我唔想睇到嘅嘢都得㗎嘛。即係俾人拍啦，咁简单咋嘛。即係不过算啦，呢、这个佢都係丢嚿嘢出嚟。 佢话 拆老师沙， 不拍试沙煲咯。 即系话试水温又得，你话拆老师沙煲都得啦。总之， 同埋就系阿马老爷系吹拿手炒花生噶嘛。 暂时就应该唔系问题嘅，即系 暂时 你就唔使咁担心事嘅。你之前有仔吹水多乜噶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我嘅主题 T 七就留翻另一节再讲。好，今个礼拜到此结束，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